爱在靠近，感觉它在清楚地告诉你，它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像他一定要说服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刘若英带来的《当爱在靠近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当中的插曲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下面我们来听可米小子的歌曲《喜欢你》，之后是李健的经典歌曲《为你而来》。 陪你等公车，我陪你淋雨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注意、yeah、陪你看电影，陪你讨论剧情，喜欢你方便的眼睛、oh, 你说的故事我最爱听，你的电话带着所有不安情绪、oh,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，永远都不分离。Oh baby， 喜欢你，更喜欢自己。你让我发现生命的意义。Yeah， 爱上你，就像爱自己，整个世界都属于。你说的话题我都爱听，再无聊的事情都变得有趣。Oh baby， 爱你的发型更爱你的自信，就是这样喜欢你。Oh baby， 喜欢你更喜欢自己，你让我发现生命的意义。想爱自己，整个世界都属于我和你。有时候觉得讨厌自己，有什么权利这样的爱着你？我想，我只是不能没有你。生命的意义、yeah、爱上你就像爱自己，整个世界都属于我和你。喜欢你更喜欢自己，你让我发现生命的意义、yeah、爱上你就像爱自己，整个世界都属于你。 Yeah, yeah, yeah. 阙歌，继续来听孟庭苇的经典老歌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。孟庭苇的很多歌呢，都是借助大自然的景物来抒发少女情怀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叫她气象小姐。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这首歌说的是一对相恋了很久的恋人，一方要向另一方提出分手，但是又羞于开口，只好借助月亮的变化来向对方表达。 远远地，远远地，月亮的脸，扁扁地，扁扁地，岁月的书签，甜甜地，甜甜地，你的笑颜，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？ 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？月亮的脸头。

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继续来听孙燕姿《完美的一天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，据说来自于孙燕姿心目当中所向往的完美一天。作词人于洋把孙燕姿的所想用文字描述出来，作曲方面呢，于洋在歌曲中融入了一些摇滚和电子音乐的元素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 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

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歌曲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1991年，王菲突然离开香港歌坛，去美国学习音乐。1992年，从美国返回香港，推出了第四张专辑《回家》，以这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红遍全香港，迅速奠定了她的地位。这首歌也成了她的经典作品之一。 人自醉了，夜更深，在这一刻多么接近，思想仿似在摇撼。让你今天轻轻贴近，多少安慰及疑问，偷偷的在身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，请珍惜我的心，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。 半天回忆无秋风，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喜欢上我。 气不好又倔强，我的想法很主观，不甘日子过得太平淡，又不想自找麻烦，我常幻想有一天爱会翻过不满荆棘的围墙，超浪漫，现实中谁愿为爱遍体鳞伤，不敢想，别问我将来，我没打算，快乐或悲伤不怕你看， 让你听见，是台湾歌手邰正宵的代表作，由姚若龙作词，邰正宵自己作曲，收录在他1995年发行的专辑《1001夜》当中。记得这首歌是当时的一部传呼机的广告歌。 缘分让你我擦肩，没开口却有感觉，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，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，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，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让我的遗憾变成感谢，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，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，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，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。 看你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，我记得你说过成为你疯狂，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，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、oh,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，如果错了的还能改、oh, 这些年累积的 歌中所唱的空城，空的其实不是城，而是人的心，表达的是内心的孤寂和渴望。 可能是寂寞，空气变得很稀薄，满城霓虹开出荒漠，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他

生第一次看到光荣，当时就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当时就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？ 萧萧风声，凄一步雨中。 人海里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你巨路上烟雨蒙，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，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踪冤侣们，恨满胸，愁恨尽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 思，但愿花叶染红，未惧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把春风云外追踪烟雨梦，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我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分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别后路上珍重。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许巍的这一首《夏日的风》。 午后一场雨，让这个城市更清爽。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，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就看到到他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盈，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 穿过街口，就看到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，一群在夏日风。 是许巍带来的夏日的风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夏天最可贵的就是清凉的风了。希望今天是一个有风的日子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金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下面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即将欣赏的经典老歌，王力宏你是我心的一首歌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天百惠烟雨蒙蒙， 马蹄踏不碎，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， 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牵绊你。 邰正宵孙悦演唱的《好人好梦》，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。 杨林《玻璃心》，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。 王菲《人间》， 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。 志炫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， 赢了世界又如何。 范玮琪那些花儿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。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。 孙燕姿咕叽咕叽，周杰伦青花瓷，杨坤无所谓， 我无所谓。 李健贝加尔湖畔， 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伊能静的经典老歌《流浪的小孩》，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流浪的小孩，泪为自己流，流浪的小孩，想法自心中，流